爱上你怎么躲，梦你迷人笑我，如我每天总偷偷想你，这应否算是傻。 在这方心燃起恋火， 为何始终